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欢迎来到来自五星的你，我是鬼岛之音 Emily。 上一集有许多被消音的声音，包括年份、地名，甚至是一整段故事，这让有些听众不习惯。我引用主持人 Y 平妹的一句话，她在这一集播出后，她说任何被消音的不舒适，跟在中国境内不能说、不敢说，或又是说了就会被消失的痛苦程度，应该只是微不足道的不方便吧。审查是必须被提醒的。上周，中国网球明星彭帅成了国家审查机器下的最佳示范。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则文，指控自己遭到性侵，而加害者则是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但不到20分钟，任何相关贴文马上在中国网络内消失。被平台审查只需要20分钟。这一切运作看似夸张，却是许多中国互联网以及社群平台的日常。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中国生活的台湾青年，毕业后他就到 TikTok 抖音工作，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工作的心路历程，让我们了解所谓风控团队的家常便饭。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期采访时间为今年3月。 讲到中国的互联网会想到什么呢？封锁、审查。中国政府应该不是这么想。从2014年中国开始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7届了。过去不少届强调的正是开放共享，但是曾经参加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网络巨擘，像是 Google、 脸书、 YouTube 等等，到现在在中国还是无法显示网页。那究竟是在开放什么呢？我们把时间拉到2010年前，当脸书在各国迅速串起的时候，中国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发自家的社群平台。于是2009年，新浪微博诞生了，之后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影音平台也快速串起。而 Google 呢，则是不满中国的言论审查，决定在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但是中国的扩张影响力的步伐没有放慢过，为了加大自身在世界互联网的影响力，他借由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找来科技巨头们参加，来强调中国网络平台管控的必要性，甚至用打击恐怖主义等理由来合理化言论审查，呼吁各国要尊重中国的网络主权。那这个讯息释放得很明确，就是如果这些巨头想进入中国市场，那你们就得听中国的话，遵守中国的规定。当然，不止很多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互联网也想往海外发展。2016年推出的短影音平台抖音，在中国经营得非常有声有色。隔年更推出海外版的 TikTok， 席卷全球。因为多数市场自由开放，所以 TikTok 很快就吸收了大量的全球用户。2020年 ，TikTok 全球活跃用户飙增到将近7亿人，下载次数将近20亿。印度则是其中最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的网络用户各自问题，还有中国政府可以轻易拿到互联网公司手中的各自，以及中国2012年后推出的实名制，让中国政府可以更方便的监控人民，都让外界颇有微词。可是呢，这是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大家也无可奈何。不过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加上中国跟各国的关系巨变，美国去年决定封杀 TikTok，现在仍在程序中。印度则是全面封锁 TikTok， 还有百度、微信、微博等69款 App， 显示在政治甚至国家安全的考量下，各国对于中国社群软体的安全隐私问题开始重视了。 我能够理解大多数人对于隐私的一个保护，但其实真的我们在用在商业行为上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我比较常用的是用在投放，那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是更好的提供用户让对的商品找到对的事情啦。 这次我们就请来曾经参与 TikTok 印度市场开拓，现在在位于上海的腾讯阅文工作的 Peter 来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两家公司的经验，以及对于各国对中国社群软体的隐私顾虑是怎么看的。嗨 Peter 你好。 Hello。 Peter 是在2015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念研究所，然后他在实习工作的时候就开始踏入了互联网的产业。他先后是在腾讯视频跟百度地图实习嘛？ 对。 你刚到中国的时候，你对那边的网络是什么样子的印象？我们讲念书那段时间，因为平常在台湾，你也是在台湾念大学毕业嘛？ 对。 那我们那时候应该都习惯用脸书然后看 YouTube， 那你到那边这样子的转换，就是你到那边可能要翻墙才能看到脸书，会有不习惯吗？ 不会，我天天都在翻墙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就是有个好用的 VPN 就好。我来这边五六年就没有一天离开 VPN 的啊。 哦、好的好的。那 Peter 之前就是毕业之后他就在 TikTok 的印度市场工作嘛，那之后就是到了腾讯用户增长，那可以稍微讲一下说这里面的工作你负责的项目吗？ 在 TikTok 的时候，我的这个业务目标也会是以获取越多的用户数为主。那像我现在的话，其实做的是一个阅读类的产品，那它的盈利其实是收费然后解锁制的，直接透过这个解锁的方式赚越来越多钱。 那我们先讲那个 TikTok 部分，因为现在其实在欧美国家用 TikTok 的人非常多。 嗯， 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平台里面内容都很脑残啊，觉得没有什么内容。你是怎么看这个产品？ 中国的各式各样的互联网产品，它其实都在跟内容，透过内容作为一个获客的手段，不管是说像外送类的美团啊、饿了么，然后购物类的像是淘宝、OTA 的携程，你去看它，其实它底下的第二个 tab 基本上都是内容相关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内容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冷启动第一步肯定是以好看为主，然后第二是它的这个内容池做得够宽够深，这其实也是我在 TikTok 的时候主要负责的一个业务吧，怎么样去拓展这个内容池子里面的一个多样性。那第三当然是它的演算法也够强，包括说其实在跟美国在处理的时候，美国也是最想要 TikTok 的这个演算法嘛，确实它是能够很精准的去分析出用户们的需求，然后去推给他们想要看的内容。 嗯哼，了解。所以就是在短短15秒之间要讲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去吸引大家注意力。 做短视频的平台那么多，包括说他近期不也被强制在印度下架了吗？现在也没有看到哪个平台能够很快的阶梯上达，这还是有个技术壁垒的。那包括说其实一些用户运营的手段，一些激励什么的，其实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套互联网的打法还是相当的成熟啦。其实全世界可能就分成两大体系嘛，美国的互联网体系跟中国的互联网体系。中国互联网体系在我看来其实是比美国还要再更重运营很多的，就是在这一块可能跟人际的沟通上啊，然后一些后期活动事件的营销上面，其实打法都还是比较强的啦。 了解。所以在中国可能像是 TikTok 就会办一些活动，可能是#的活动，让大家去做一样的挑战。你说是这样子的运作方式吗？ 比方说我们在冷启动印度的时候有对一个活动，比方说是叫做 One Million Audition， 那它其实就是去激励用户哦，你去拍一些说段子说笑话类的视频啊，去多拍一些舞蹈类的视频啊，去多拍一些主菜类的视频啊，包括说其实像这种玩法在中国大陆这边也是特别成熟，然后你参加的话呢就会给一些物质上面的奖励，比方说啊 iPad 啊什么 iPod 啊，或者是直接现金的补助也好。那其实这种玩法的话通常都是初位发生在中国互联网的公司，倒是在可能比较源自于西方的话，他们其实对于产品的信仰会是比较强烈的，就是一切都是基于生态系的自由运转。 那如果像因为你参与的是在印度的 TikTok 初期拓展印度的市场， 那在海外也是这样子吗？它的发展策略会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吧。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后面人就直接拿来操作呀。就是从最开始是好看，然后这个阶段到有趣。好看的就是说可能就是卖颜值，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有趣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引入一些说笑话的呀，然后一些萌宠相关的啊，一些美食相关的啊。再来的话，可能才会到更成熟阶段的话，开始也是导向更有用，比方说一些正能量的传播，或者是一些知识类的传播。 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的抖音，一定会有一些内容比较敏感，是不能上面PO出的，像是政治类的，这是肯定的嘛。那在海外呢，也会有这样子的限制吗？ 初期的话，其实可能在母公司这边还是有一些干涉，但其实每个公司它其实出海的策略不太一样。以字节跳动 TikTok 来讲的话，它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去把所有的决策权都是下放到各个市场去的。所以其实，可能早期吧，尤其是可能两三年前，还是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的人在做这些运营决策权的时候，还是会基于自己的一些判断去做一些干涉嘛。但其实现在的话，各个市场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 general manager 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是越来越还好啦。 所以你说在初期的时候，主要干涉的会是什么？ 最基本其实像色情暴力这种是绝对禁止的嘛。那其实你说色情的话，可能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判断标准也会不太一样。比方说像我做的是印度好了，可能对于就是这种露出身体的尺度就会更加的敏感，对于宗教方面也会是比较敏感的。它基本上就不离宗教跟色情跟暴力啦。 了解。那在政治上面，假如说我现在是用海外的 TikTok， 那我能去评论里面发表了一些对中国政治的评论是 OK 的吗？ 因为其实这个起码在我负责的印度市场，这比较不太会去发生了。但是其实你说就政治化，比方说像印度跟巴基斯坦，它其实也会有一些矛盾嘛。其实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尽量怎么说呢，在流量的倾斜上面不会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曝光啦。说实在，那你说要禁的话，比方说他会有一些煽动性的言论，一些内容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做禁止。如果是比较平和的去阐述自己的理念的话，那这方面可能还比较好，比较有去讨论的空间。但是其实你如果就是比方说煽动人们去暴乱啊，然后去做一些攻击性的新话，这肯定是比较违反社区的准则的。 像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红线的部分，一般来讲，如果是在微博上面，我们可以有关键字，所以在你们那边，就是在 TikTok， 就是它是有专门一个团队去审查影片的内容吗？ 其实这个都可以做到机械化。你说不要说那个 TikTok， even Facebook， 它其实都有关键字屏蔽的。你在 Facebook 上你是没有办法去送出 X video， 就色情网站的链接的吗？就是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风控啦。这个是所有的社群平台都应该负起的责任。 所以依照你刚刚说的，中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我们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初期会有一些中国的管控的去制定那些规则，但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在地化，是依照各国的市场然后他们的环境去制定一些红线。所以就是到现在发展的话，是两边的规则越来越不一样了。 其实即使是一开始是全由中国大陆这边的团队再去做这个决策权的时候，也不是都以中国大陆这边的规则来去定各个市场的规则的啦。只是说可能我们在消化这些规则拓展全球市场的时候，会希望有更多当地的决策者来加入的原因，因为其实理论上还是越相信说你是 local 出来的，你会做出更贴近 local 的选择吗？ 那在不管是海外还是在中国，这个审查团队在这个 TikTok 的公司，在这个抖音的公司里面，算是很大的一个 team 吗？ 对，大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个体力活啊，说穿，而且它是24小时轮班制的，就是不可能今天说因为月亮升起来，然后大家下班就不工作啊，所以它的团队机制肯定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政府可能会定期，或者是他根据社会的情势去发布不同的规定，但通常他们也不会直接讲说有一些关键字是不能说的。那在公司接获这些指令的时候，他要怎么去消化这些东西，去制定说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PO出去或是要被屏蔽的？ 中国大陆市场这边抖音的话，如果你就知道说 OK 这个东西是近期必须要被遏制的话，他们就几行代码字 的事情而已嘛，就是有会有个关键词库，就是要被屏蔽的词库，把它加进去就不能够出来啦。这个其实还好啦。 我举个例，可能是香港好了，香港的情势，那可能假如说我要制定一系列的关键字，就是会有特别的人去给一个套规范，然后发布给公司人知道说目前这些字是最好不要出现的嘛。 这个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接口人来给到，我不确定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但其实作为运营人员的话，风控人员的话，自己就大概会知道说 OK 有哪一些字是最好不要出现的，因为出现之后其实也会造成工作上面的一些麻烦嘛，就是自己会比较有自觉啦。如果这个东西 even 是换到，比如说之前做印度市场好了，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在比较多冲突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去屏蔽掉一些比较敏感的字词吧。 嗯哼哼，所以那个是公司开会去决定，还是说 这么说，就是你都会有一个 team 的存在，它叫做风控部门嘛。然后那些风控部门，你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敏感性，去知道说现在的舆情是怎么样。然后这种东西不要等到老板跟你讲，就是跟你就一挥鞭你才走一步啊，就是公司养你就是要来防范这些风险的，不然干嘛？对啊， 所以在做这份工作，不管是在做运营还是在做内容的部分，其实大家都会有这个内建在心里面，会自己去感测到哪些东西目前是不该做的、不该讲的。 你做内容，我觉得你只要做内容行业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素养啦。 那你有因为这样子不小心就是可能漏了什么，惹上麻烦吗？或是被长官骂说你怎么可以放任的东西出去？ 很从前在实习的时候，倒不是在 TikTok， 可能在腾讯视频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比方说我们会剪一些那种片花啥的，对，然后那时候不是我啦，是另外一个实习生伙伴，他可能去剪了一些可能是宗教相关的事情，就比方因为就是那种宗教这种东西，可能那时候我老板的原话就是嘛，这种东西就是你碰了就是不一定会惹上麻烦，但是肯定是没什么好处，那干嘛去碰呢？ 所以对你们来讲，就是即便他可能当下不会有事情，但是可以预知到如果不幸被抓到什么把柄，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就会提前让这东西先下来。 人生在世就不就是这样子？你干嘛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啊？就不是这个是一个做人处事的基本吗？你今天在路上，你看地上有坑，那你就是不要往那边去走啊，是吧？ 是是是，对，这样子也是活得会比较久一点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说可能是在做互联网或者是做内容产业，就是然后人生准则就是这样子啊，那不是，我说这个就回归到说，这是一个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嘛。你说这个宗教它有争议的事情，你把它放上来啊，如果人家来投诉的话啊，是谁来处理这些客诉啊？对不对？这不就是大家额外的工作时间嘛？大家都是打工人，大家都想要早点下班啊，干嘛这样为难彼此啊？是吗？你也不想要跟一个就常惹祸的同事共事吧？ 他们自己可能也会被淘汰在这个市场里，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谈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抖音跟 TikTok。那大家应该知道抖音就是中国境内在用的，那 TikTok 就是面海外的。那像腾讯也是，腾讯旗下就是有微信跟 WeChat， 微信就是中国境内在用的， WeChat 就是面海外。那之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他去年五月有一份研究发现说，如果你在微信上面传一些政治敏感的文件，图片是会被封锁的嘛。可是在 WeChat 虽然不会被封锁，但是这些资料一样会被送到审查资料库。也就是如果我用面海外的 WeChat 传一些从来没有在微信或是 WeChat 上面出现过的图片，可能法轮功图片，那WeChat 不会被封锁，但是如果下一个使用微信的人，他很快就会被侦查出来。即便他会跟你说面海外的审查不会这么的严苛，但是他也是会间接去补强他的审查系统。那你怎么看就是这样子的审查机制，它会影响到海外的人使用这个 app 的接受度吗？ 中国大陆这边的话，你可能还是要自己比较小心一点吧，因为你终究有一天是要，因为你长于死死于此嘛，大家其实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理念，就是说 OK， 你就是哪些东西你不要翻，因为是有个法在那边吧。如果你是其他国家的用户，我倒觉得倒是不用管，因为你可能终其一生，就你终其一生也不会踏入就是中国大陆境内啊，那干嘛怕嘞？ 了解。所以你对于虽然说我们在 WeChat 上面不会被审查，可是你传的东西一样会被纳入一个审查资料库，你怎么看这件？ 所有这个世界上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你今天 even 是在 Facebook 上面任何东西，它其实它这个东西都是会保存下来的，那只是说 OK 可能这个企业主他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些手上的资料，我觉得差别就在这边吧。要不你说留下痕迹，你真的怕被怎么样的话，你就是不要去做这些输出。坦白说，我不认为说 OK 如果这个间这个 app 它是中国制的就会比较怎么样，它会在美国制的话就比较怎么样，我认为它背后的逻辑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其实差异还是在于说 OK 我让你知道说我在监控你，或者是我不让你知道我在监控你。 但会不会有个差别是说，假如说以美国好了 Facebook 来讲，可能他在调查一些一样恐怖主义啊什么的，他会有一条法去根据然后去查这件事情。那大家比较担忧的一点就是，中国他在拿到互联网用户的资料的时候，是可能比较不需要有一条，就是他可能法律这边他的解释的程度可以有很广，所以他要去拿资料是很容易的。会不会是这一点会让一般海外的用户会比较担忧呢？ 我也没有觉得说 OK 美国的所有审判就是一定是没有人质 的程度在那在里面的，就是做东西就是 case by case 来讲，我不觉得就是这方面的话，假设是我今天在美国做了一样事跟在中国做了一样事情，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或什么的，我不知道。 那我们进到第二阶段，接下来呢就是要谈网络隐私的部分。因为刚开始有提到说是因为法律的问题导致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它的用户个资很常被中国政府掌控，所以呢有很多国家现在像印度它是基本上是全面封锁包括 TikTok 微信啊60几款的 app。 那你待过腾讯也待过抖音的海外版，尤其是做印度市场的，你怎么看美国啊印度，美国现在还在走程序了，还没有封锁，你怎么去看他们去封锁抖音这件事情？ 其实各个这种做出来工作，其实 even 是在做国内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叫做 GR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跟政府打好关系嘛，包括说政府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事先会给一些警告什么怎么样的去很快的去做响应。但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话这个 GR 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到位，那当然他们可能 even 很努力去做，那可能还是有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被理平的。那再来就是我想到这点，其实他可能是先有一个可能国家跟国家之间它在其他的层面上面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部分，那再的话其实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说隐私的部分，我还是这个立场，就是哪个互联网公司不去起码去做到仓储这样子的部分吧，对不对？那只是说今天我要把这点挑出来然后拿来利用，然后作为一个 OK 我要去怎么样对付你的一个手段，就其实这种制裁吧，一本是贸易什么的，对不对？不是也都很常被拿来使用的吗？反正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尤其是本来这几年也是一直在升温嘛， 紧张的部分，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处置，就是也是蛮合理啦。其实说下架啥的其实已经很久了，从几年前我那时候还没有离职的时候就已经好几次了，从最早可能是 OK 塔米尔的一个诉愿，然后到后来上升到整个国家的层级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用户个资的话，你平常的业务范围会使用到怎么样子的用户个资？ 我能够理解大多数人对于隐私的一个保护，但其实真的我们在用在商业行为上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我比较常用的是用在投放，就是 pay promotion 部分，大家在用 Facebook 啊或者是 Google YouTube 什么时候看到一些广告的部分，那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是更好的提供用户让对的商品找到对的事情啦。然后再来是会很常有一些言论，比方说啊，是不是 Facebook 在监听我啊？Google 在监听我，不然我刚讲了什么，然后就立刻出现什么东西。就我们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其实是比较自恋的。坦白说，一个人他的声音什么，他其实是有很多噪音在里面的，会有很多不需要的资讯在里面的。那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倒不是说技术上面做不到，而是我们不需要花这样的成本去处理这样子的噪音。 所以在你的专业里面，就是用户个资这方面，其实用的好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就像你讲的，对的商品找到对的人，所以在商业使用是这样。那因为 这些都是靠着网络的足迹嘛，你点了什么，你在什么样时段使用网络、然后你的性别， 你的 mail、甚至你可能会填到一些工作的选项之类的，都是会留在网络上的那些资讯、那在商业的应用上是这样，那在政府呢，应该说中国官方对于互联网用户的隐私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态度，就是他如果需要你这个东西的时候，公司一般来讲是都会依照官方的指令去提供用户的那些足迹啊，或者他的基本资料吗？ 我讲一个 case 好了，就是我其实我们身边就是时常会打趣说嘛、OK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其实我还蛮感谢就是这个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me 的，就我的那个钱包掉了，对，就掉在地铁上，怎么样都找不到，但我本来觉得我干就是我的台胞证啊什么都在里面的，我操，我现在就接下来就很麻烦嘛，那其实就大概过了个12个小时吧，就警察就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啊，你的钱包现在掉在哪里啊？很快的就找到我，所以你说这种事情嘛，就起码就我本身的经验呢，我认为我是受益的啦。就那我也没有去做什么就是踩红线的事情啊。那今天 OK， 我有这个，如果这个事我需要被帮助了，然后政府也可以很快就帮助到我，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他靠着你的钱包，然后从里面的资料，你还没有报警，他就找到你了，是这意思吗？ 对啊，我没有去报警，因为那时候根本放弃，因为我家就离最近的派出所也有点远，我想了算了。 这样子的那个各自的流通其实蛮快的，很快就可以找到人呢。 因为其实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其实很多的这种账号，它的这个激活生的什么，其实是靠着手机码，就是其实手机码它有点像是我们在这边的一个 identity 了，对对，所以其实就基本上要 check 到某个人很容易的啦， 因为现在中国目前实施的是实名制嘛，所以你不管是注册任何账号啊，在新闻下面要留言，你要登入，然后登入的时候也都是要实名制，一定会需要你的姓名、你的电话，这些是基本的，所以其实应该只要有一个资料就可以找出你一大串你的申请过的账号，你的主机其实都出来了吧？ 可能在中国大陆这边，这种互联网金融是比较发达嘛，包括说你微信支付啊，对，其实这种交易安全的部分的话，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好，是确保说你这个账户不会被人家盗用，对不对？然后更狂你说你可能还会透过这个去比方说买股票，之前是可以的，对吧？对，就我觉得这凡是。你这方面去看嘛，我这边是比较做说 OK， 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啊。 了解，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资料的串联，然后很快找到一个人，包括找到你的钱包物归原主，对你来讲不会是恐怖的。 哎，你不要说，就是中国今天可以这样做。你说在台湾吧，你的手机有信号什么？你今天在隔离中，你要是离开家的话，不也是很快会被抓到嘛？就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只是说 OK， 我今天要不要让你知道，或者是选择不让你知道而已。首先第一，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因为这是已经现在进行式。第二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真的没那么重要了，就是你的个资，就是但也没有也不会有人就是闲到没事就特别 check 你在干嘛了，对啊， 是的，是的，但是能随时被找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可怕。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就是你在隔离的时候，如果你出去了，他会知道你离开，一定还有定位嘛。但台湾政府的说法是说，他的手机号码是不会联动你的个资的，所以他只知道这个号码在移动中。所以变成是说你要使用的程度到哪边，然后到有没有法律去规范，可能会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 care 的事情。 就这件事情吧，就是我认为是官方他肯定会有一套说法，但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是 OK， 就是官方 让你知道他可以做到哪边，他让你去接受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首先就是第一，就是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第二就是我也没有拿这些东西去做什么坏事，所以我觉得很 OK 啊。 了解了解。但是有些国家不管是政治的意图或是他们讲的国安的问题，不去使用这套系统，或者是他抵制了这套系统，那这样的情况下，互联网发展到现在，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就是以中国它发展的一个网络的世界，它有百度，然后有自己的 map，然后有新浪微博，有抖音，发展出这一套。那一般可能在台湾啊，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一样相对应嘛，就是使用脸书、Instagram、YouTube， 然后 Google Map 地图的系统也不一样。那你觉得 当这样子的情况发展到现在，长久下来，就是网络开始有一道墙在中间，你觉得这样子的发展长久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我跟这个语言隔阂可能还更高一点啦。我先这样讲好了，大部分的人会去主动去看说 OK， 土耳其最近学生暴动是为了什么吗？对，翁山书记他最近发生一些事情，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吗？就首先第一，我不认为就是强这件事情在行为上面去特别的阻隔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就是其他地方的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这个墙的影响可能更多是说 ，OK， 就是这个可能中国大陆境内的人他比较难以去企及，就是海外的一些信息吧。 应该也是会，因为像我之前做一些国际新闻，我写了一个政治事件，不管是政变啊、学生运动啊，你一定还是会去 Twitter 上面看，说当地的学生，或是 Facebook 上面看当地的学生。写了什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可是假设中国有一个社会事件好了，或者我们随便讲一个可能有强拆的事件，这种比较小的社会事件，我很难去看到有什么留言反应。第一个有可能像你讲的，它流量的关系，它不会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我们不会听到这些人的声音。那有可能是他在关键字审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他就是整个被下架，或者他直接炸号，他直接账号被封锁，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我在获取、在写新闻、在获取资讯的时候是有差别的 啊。不是说我觉得这跟墙没有关系，这次你是要到进到墙内，然后看墙内发生什么事情还得不到吗？还是又回到可能上一趴的那个是审查机制的一些风控的标准吗？ 应该是说两个世界，意思就是中国有自己一套系统，那它有自己审查的方式，一般西方国家有自己的一个系统，那它有自己的审查方式。在中国那边好，有一些资讯很难进去，那同时在墙外的我们也很难从里面获取资讯，即便我们也进去了，可是也是很难得到一些资讯。我说在这样子的发展情况下，长久下来两边可能拿到资讯不对等，然后可以说话程度不一样，这样子平行的走下来，你觉得会有怎么样子的发展？ 就大家各自好自为之啊，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世界的常态吧。但实际上我落到实操上面来讲好了，就算 OK 你找到了这些信息然后揭露出来，就讲个比较冷酷一点，就那又怎么样的，是吧？而且再第二就是我想其实国内还是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就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做这些事情都还是人，就把控的也是人杀，大家总会有工作不到位的时候。刚刚讲的一些可能一些社会角落的议题吧，就是其实基本是在微博上面什么都还是可以被找到的。对，只是说 OK 这样的声音即使出来之后，它能不能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就是造成这个社会可能彼此不了解的主因还是在于大家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够不够去关心彼此吧。我个人的一个人生核心理念，就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是所有的事情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你要去 track 某件事情肯定会被 track 到，但重点是这个东西被 track 出来之后它能不能引起更多的回响，然后引发到什么样的影响力。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在 Clubhouse 初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很前面 就、哦、我知道就那个房间嘛，我知道 对 那时候我很早进去，然后我在里面先是听到了很多中国人，不管是海外还是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在谈民主这件事情，他们对民主的想象，然后中国是不是用民主制度呢？然后到之后有香港人，在之后竟然出现一大票的新疆维族人，但他们都流亡海外啊，在新疆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上 Clubhouse。之后 Clubhouse 就是在中国又被封了嘛，可在之前我就可以第一线的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知道啊， 那你有还是因为你在那边生活，所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是去中国去玩嘛，我没有在那边长久的居住。对， 哦，我觉得我讲这个话听出来觉得就是很不自豪，大家觉得我是很冷酷人或者怎样。当然我说 OK， 你听到他们听到那些讨论之后 ，OK， 那我怎么样了？就是有任何改变？就是你今天就看到了一个留言，然后看到一则文章 ，OK， 那对你的人生会产生或者一些思维会有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吗？如果你因为就是看到了几则留言，你就产生了一些完全180度的转变的话，那我觉得你的这个知识体系的养成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基底不够扎实嘛。第二就是，哎呀，这讲这些就是 in the high side， 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靠这种事情，真的是可不可以不要帮高调？就这种东西，就是让他听见就好。就是我也可以理解，反正社会就会去炒作这件事情啊。对吧？你看，出来吧，被注意到吧，后来怎么了？对吧？就我还是觉得 OK， 你就是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则，那你怎么样在这个规则之下去？我这个人偏社畜，就是去好好的去 follow the rule， 这个是我个人生在是一个准则。这也是我一直我自己还蛮自豪，就是来到中国大陆这边发展一个原因，就是我去感受到的很多事情不是经由别人跟我讲的，或者是我去阅读或者，而是我自己去体会的。其实就好像我自己有一个觉得还蛮大落差，就是其实台湾的媒体很爱说，哇，就是中国大陆真正的学生啊，多狼性啊，然后大家多拼啊，哦，台湾人哦，都爱小确幸哦，没出息或怎么样。因为我来这边之后发现，也没有啊，就来这边爱小确幸的人一大堆，根本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有狼性，好不好？对啊，在这边上班摸鱼的什么也很多啊。 了解，但因为我刚刚提到的例子是维族人这个部分，那因为中国还有自己的说法嘛，那基本上一般的媒体也很难去触及到有这些遭遇的维族人，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去新疆接近他们，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你很难去找四散的维族人啦，如果他们不愿意说的话，那刚好有了这个平台，那因为他也曾经在那个 Clubhouse 上面的说法，他的家人有怎么样怎么样的遭遇，虽然我听了当下可能不能做任何事情，可是那就是一个证据，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人权的议题，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像这样子在中国境内的资讯不流通，就会让这些资讯被断掉了，我觉得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啊。当然这是他们的愿望啊，这是中国愿望，他就是不希望听到一些他不想听的声音嘛，可是在这样子的政权底下一定会牺牲到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是生命，虽然真的不能怎么样，但我觉得这声音还是必要存在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证据啊。 OK， 有这样机制的话这个会有产生什么改变，但其实你刚刚也说了就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它就是一个证据， 对，当下可能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我们不知道几个月后一年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它会不会是其中一个证据，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子的改变，不一定，但是总是要有声音出来。那就这样子的话，你会看到有 Clubhouse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你会觉得说会期待未来网络更流通，意见可以更互相的交流吗？ 我昨天还前天吧，反正又看到一篇文章在说，哇，演算法很邪恶啊，或什么的。包括去年九月吧，不是有一个纪录片吗 ？Social Dilemma， 就是把一切的东西都责怪在演算法上面啊，说演算法造成这个社会的分裂什么的。但我始终不这么认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事情，但是那个纪录片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还蛮认同，是可能这个演算法它去带出人性里面的恶，人性里面的这个恶才是这个社会问题的所在。其实还是看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议题，以及就是比方说遇到这样的新科技之后他们的处理的态度是怎么样，这才是造成比较多的纷扰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谈到回到两个网络世界这边，Google 从2010年就推出了中国市场，到现在已经11年了嘛。那脸书的执行长萨克伯过去也想要加入中国的市场，你觉得到现在未来 Google 跟脸书加入中国市场可能性大吗？ 首先第一就是脸书跟谷歌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它的广告业务一直都在啊。第二是我认为就于进入这个市场考量上，首先第一就是关于这些法规上面的一些磨合吧，而我不认为它有那么快能够去达成一个共识啊，就是有没有必要在大费周章去折腾然后去抹平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没有，这性价比不那么高。性价比那么高也是一个背景，其实是在于这十年间其实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互联网发展其实是已经蛮好的，你说视频的话其实你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巨头在那边了， Amazon 消费场景这边有淘宝，有阿里，社交场景这边有微信，娱乐场景的话这边有头条系的产品，包括说我现在自己在做出海业务好了，我首先肯定是判断说这个市场有没有一个接近垄断的巨头在那边，如果他有的话我何必去做这么吃力不讨好投入那么多成本在那边，然后最后还不得回报呢？觉得 没这个必要。 嗯，了解。就除了搜寻业务这个部分它没有办法妥协，一些资讯审查的部分，但是广告啊投放广告都还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要进来，你觉得那个 CP 值太低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国有很多大的互联网垄断这些东西，你进来成本太大，所以你觉得他们不会做这件事。 对啊，其实他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点，比方说他不合什么归还或什么的吧，然后 Google 当时是选择不去做这个妥协嘛，那就一样活动，就是 OK 规则在这边，就是这边是中国大陆这边的主场，人家的规则在这边，你要把你去 follow， 你要把你不 follow 你就走人，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啊。 了解。那我们刚刚谈的都是在中国政策下，然后你接触到的一些业务的情况，还有一般在中国的互联网情况。那现在我们要谈到你自己本身，就是你觉得你在中国的职场适应的能力还算不错吧？ 很好，因为这边坦白说我没有在台湾工作过啊，我这辈子 career 都在中国啊，大陆这边。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我整个人格的养成，我的完整其实是在大陆这边完整的。我知道其实可能很多台湾这边会觉得说可能在这边会比较自由或怎么样，但其实我自己最近也常常觉得很好，就是我觉得我在这边才真的感受到我这个人是自由的。 嗯，怎么说？ 就包括说经济上面的独立啊，以及就是能够去很好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有给我一个很棒的舞台去做，我非常满意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你身为一个就是台湾人身份，然后也是一个男同志，那在中国职场上没有像一般可能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说你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友善的回应？ 没有耶，我这方面真的是还蛮顺的。 好，那可能想问一下，就是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什么？ 我来这边其实我觉得蛮幸运，首先是因为一毕业就是做了 TikTok 嘛，然后其实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就等于是看着它从没有什么人知道，然后变成一个全球现象级的产品，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可能非常难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千金不换的机遇啦。对，就是我再怎么样以后都还是可以跟，假如我有小孩的话可以跟他说一句说 OK， 就是当年可能爸爸就是带着这个产品从没有人知道，然后到后来变成全球几千万的一个 DAU， 我认为这才有一个男人干出一番事业的感觉吧。对，然后包括说我现在可能在这个公司吧，可能去年收入也翻了好几倍，这样子就是就想这个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成就感。 那因为你可能已经习惯就是在可能在中国很大的互联网公司上班，那客户也说是好几亿好几亿，然后你也在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 对啊， 但你现在这份工作算忙吗？ 跟上一份工作比的话弹性很多啦。我上一份大家就是这边互联网业就有个段子嘛，就字节跟心脏只能有个跳动，我上一家公司叫字节跳动嘛，就为什么离开字节跳动啊？因为跳不动啦，就以前基本上是24小时都要 on call 这样子。这边的话就是可能我所处的这个行业赛道以及所关注的市场都没有像之前来的竞争那么大嘛，所以就其实工作上相对还是会比较弹性一点啦。 了解。你刚刚讲到说在字节跳动24 on call 就是心脏快要跳不动，所以当有台湾人想要去中国的互联网业工作，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有一个好的心脏吗？ 就是先有热情啦，对于这个行业有热情啦，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有知识焦虑的人啦，所以我很享受这种一直接触到新知的感觉。然后再来是有好奇心吧，我觉得这个行业因为可能比较大的腾讯也不过就20几年历史，我来大陆可能这几年吧风口都换了好几轮，可能刚来的时候共享经济的共享单车外卖什么的，然后可能更早前还有什么 VR AR 之类的事情，风口都已经换了好几轮了。包括说我之前做的风风火火的 TikTok 印度被下架了，就是要自己有自己安全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很重要了。 那除了就是要有好奇心，然后勇于尝试，然后很强大的心脏，当然就是因为刚提到你在中国工作，所以你对于一些红线的分际也是要守特别的，就是要有特别敏感啦，你要有一个分寸在，就对你来讲这是你在那边处得蛮不错的一个 people， 是这样吗？像我嘛就是跟你刚好相反，我没有去中国工作过。那依照每个人工作的环境不一样，如果说是要给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然后要去中国工作人，一定会有一些环境上的差异， 不管是国情上面还是政治还是那个职场的环境都会有差异。所以刚刚提到这点是要特别的去点出来说，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到中国了，所以这东西可能是已经内化了，你会觉得它是理所当然。可能，但是如果是换成我说我好了，我过去我一定会有很多的不适应，例如说我可能那个红线乱踩一通，是非常有可能。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在于可能产业上面还是会比较不一样嘛。比方说在新闻媒体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两岸上面的这个框框架架上面是会差比较多了，但是其实你说就互联网的话，我现在目前还没有想到，因为坦白说，就台湾的互联网业也没有很发达，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的 TA 是哪些要给他哪些建议。 好，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 Peter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让我们更了解中国互联网实际运作的样貌，还有对于中国互联网用户各自运用的方式，在你的专业上面有不一样的见解，像是你觉得对你来说各自是一个非常好在商业运用的部分。那我们节目呢将会邀请到更多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来跟我们分享不同面向的中国，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的是 Y 平妹跟 Peter 的访谈。当 Peter 说自己在中国感觉比较自由时，我们是否真的感觉比较自由呢？政府的隐私权管控可以透过天罗地网化身为大家的老大哥。 Peter 掉了皮包不需要报警，12个小时后警察主动通知他，不错吧？人的动向都在公安的掌控之中，身为公司的风险管控人员，就是要避免敏感的字汇出现在平台上，不然只会增加所有人的工作时间，为难彼此。于是大家小心翼翼，毕竟谁也不想和常惹祸的同事一起工作。庞大的管控网络不需要来自官方高层的指示，而是内化成自我检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效率呢？现在不管在台湾、香港还是在世界上，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思想警察，在中国反而感到自由，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科技公司 LinkedIn 和雅虎最近宣布撤出中国，从此不需要再帮中国做内容审查。私人企业可以选择退出中国市场，但在那边生活的人们除了接受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我和 Dino 林，制作助理 Elise Chan 和 Trevor Liu， 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 红执行。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IG、Twitter、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